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学人沙龙啦。今集嘅题目咧就系东坡令人愁。哎呀，真系画公仔都画出墙，一定系同讲苏东坡苏轼有关系啦。咁啊，同我哋讲嘅咧都系我哋固定嘅拍档啊，除咗我之外咧，仲有嘉齐、Stan 同埋芳芳。大家好啦，咁啊，点解要讲苏轼咧？一阵间咧可能会芳芳会再同大家解释嘅。咁但系我自己咧，即系起点咧，就可能即系大家可能都有啲听过。睇20年前，講20年啦，前咧可能好受歡迎，其中一位文化作者就係余秋雨。咁余秋雨除咗係受歡迎之外咧，亦都可能好多爭議嘅，有啲人話佢即係有啲嘢有啲問題啊，寫啲嘢點點點。咁余秋雨嘅特點就係佢寫啲文好長。咁隨住而家啲短視頻嘅話，其實佢突然間已經冇乜人再睇，所以可能新一代嘅人咧未必聽佢。咁余秋雨嘅文章我大部分都睇過。咁我又冇覺得大家咁講到咁差，但我認同大家嘅說法。但其中有一篇我都係寫得最好嘅，就係蘇東坡特惠。咁佢講就係講蘇東坡面對住自己人生嘅逆境嘅時候，點樣突破。咁佢形容嘅形容詞就係形容蘇東坡周邊人咧係文化群小啊，即係文化的小人嘅一群咁樣。咁當然佢係自比啦，佢認為佢被人攻擊咧都係咁嘅意思。咁所以你可以諗下，一位文化人咧，可能如果要尋找養分嘅話咧，不自覺咧可能就會揾蘇東坡裏邊嘅人生經歷嚟作自比，都可能係常見嘅情況喎。 咁咧我就諗起咧蘇轼咧，對於我係咩意義咧？點解要講呢個題目咧？就我其實讀中學嘅時候咧，我就有讀呢一個東坡嘅詩詞啦。咁我覺得最印象最深刻嘅就係呢個《定風波》。咁跟住我就諗啊，其實我一路去到大學啊，跟住讀博士嘅時候咧，我讀中學藝術史先接觸到蘇東坡啦。咁但係雖然我接觸咗好多所謂歷史嘅名人啊，或者係好多歷史唔同界別嘅人物啦，咁蘇轼咧都隱隱約約咧都會出現喺我腦海嘅。點解咧？就係佢一個好我唔知算唔算高大啦，但係一個好闊達嘅形象，我會咁講。因為喺會考嘅時候咧，佢可以係即係或者高考嘅時候啦，我陪伴住我啦，因為佢會激勵我啊，一蘇風雨任平生係咪？我唔知有冇 讀過。一蘇煙雨任平生一樣啦，都係好多版本。係 啦，咁另外咧，我諗我哋上次有講到呢、這、一個清明上河圖啦，咁都係承接宋代。咁宋代咧，如果我哋要講畫作啦，我當然我唔係講文人畫嗰啲啦，咁我就如果我哋講經典就係即係風俗畫嘅經典就係呢一個清明上河圖。咁但係如果我哋諗下宋代其實係一個名人輩出嘅一個時代，如果真係要揀邊個去講咧，我諗下不如都試下講蘇東坡啦。咁其實我都好有個疑問，究竟佢係咩樣嘅咧嚇？唔知道你哋有冇諗過？ 咁呢個咁又係要落翻我嗰度喎，諗嗰啲古人係咩樣咧？咁我通常最熟悉啦，點解咧？我又係中意睇電視電影。咁我嘅印象，影視作品做過蘇東坡嘅有兩位，一位就係歐陽震華啦嚇，咁另外一位就鄭則仕，係嘛？咁兩個就鄭則仕就一定係好肥㗎啦，咁歐陽震華都係飽滿嘅，咁似乎可能喺呢個一般人嘅眼中，蘇東坡可能都係相對比較飽滿喎。咁另外我又知道佢嗰啲書法啦，寫嗰啲字又係好多人就會覺得佢個其中一個特點就係比較肥美嘅嚇嗰啲字啊，就唔會係嗰啲好瘦削啫，起碼唔會好似宋徽宗嗰啲瘦金體咁啦，一定唔係啦，相反啦。咁係咪真係肥肥地咧就可愛啲，好似家齊咁樣？ 唔敢當應該係，咪但係咧，你講得啱嘅，我覺得可能某啲比較有身形嘅。比較大件啲嘅演員咧嚟飾演啊蘇東坡係合適嘅，咁原因係因為可能全世有關蘇東坡嘅形象同埋啲畫嘅一啲記錄咧，都係佢係比較巨型啲嘅。高大未必威猛，咁究竟佢樣係點樣就好難講啦，真係冇一個好仔細嘅畫像可以流傳。咁但係我芳芳可能可以補充一下啦。咁但係咧，我個理解咧就係我真係芳芳嗰個角度真係好啦。點解咧？因為我係男士睇翻一個可能係男性嘅文人或者係文壇嘅英雄啦，咁你會想像係我希望第時有機會好似蘇東坡咁叻就好啦。 係咪？即係可能係我哋讀書或者係學寫文學咁樣，就會有一個咁嘅英雄啦，或者係一個咁樣嘅偶像咧嚟到去崇拜。咁但係即係可能女士就會唔會覺得呢個形象嘅文人會係一種好温柔啦、好支持啦，或者係喺頭先你話喺啲考試應該都唔係好開心嘅時候啦，即係最掙扎嘅時候，佢喺隔離會係支持你嘅一個人。 或者咁問啦，你覺得蘇適如果係大隻啲嘅，定係即係對仙人咁瘦瘦地嘅，你會覺得讀定風波嘅時候更加好，即係更加感覺良好咧？ 坦白講，我其實就冇想像過咧，佢高矮肥瘦嘅。但我覺得佢個精神非常之好啊，因為佢激勵住你去温書嘛。即係就算考試可能fail 咗，咁我咪再嚟過咯，係咪？咁正如佢好似去黃州咁啊，咁黃州係佢其實最生命入邊好低落嘅時期啦，好惡劣嘅一段時間啦。咁同時間咧，其實佢都創作非常之豐富，而且係無論係文學藝術上面都係嘅，都係一個高峰嚟嘅。 我又覺得係呢個，因為佢出名闊達啊嘛，個人咁似乎應該又傾向係比較肥肥地，又夾少少佢闊達嗰個形象喎，係咪咧？其實 應該就比較高大嘅，其實都係高大嘅。咁就係咪肥就好難講，冇明確嘅記錄。畫像亦都我所知就冇真係畫過佢啲畫像，同埋好大部分古人都冇真正可靠嘅畫像。三才圖會邊度信得過㗎？嗰啲複製貼相㗎嘛，大家點知我講咩咧？即係好似㗎嘛好多。咁所以就冇乜真係可靠性。咁但係亦都冇乜記錄話佢超肥，但係高大應該係，即係相對係一個比較高嘅身形，就比較可靠啲。咁佢細佬就話佢塊面比較多肉咯，咁就唔知即係有幾多肉我就唔清楚。咁大家即係我哋可能講蘇適可能都會講到佢人物嘅生平，咁但我哋今日咧就唔多會講到呢啲部分，即係其實要因為要講一匹布咁長，有排去講咁， 個個都識添啦。 係啦，咁即係要講都亦都好難去處理。咁但係佢文人裏面咧，我覺得好多都係好大家好印象好深刻嘅，譬如前後赤壁賦啦，咁定風波啦，譬如有十年生死兩茫茫啦。咁有即係墨汁出獵啦，即係老夫聊發少年狂啦，咁好多都係大家可能耳熟能詳，係聽過。咁同埋好多時佢啲句子咧，就係即係可能真係激勵啦。就譬如你正話可能定風波，我就唔覺得定風波可以鼓勵讀書嘅，即係都係我覺得定風波可能都係令我哋唔合格嘅時候冇咁唔開心啦。咁但係譬如我自己就係即係成日都會記得就係人間有味是清歡啦，即係人間有味即係。你最好的狀況就是清歡，即係佢我歡你歡，但係佢係清歡，即係嗰個歡樂是清啊！即係咁呢個就係一個字就變咗，就成個氣氛就唔同曬。嗰、那個真係好勁，我就係覺得佢喺依一方面佢文學嘅有趣嘅地方喺依一度。咁啊，借我譬如我講，我其實我之前同家Sir都有喺唔同嘅場景傾過一啲蘇適。我對於蘇適嘅文學嘅其中一個最大嘅一個觀點咧，我都係堅持嘅觀點，就係、是、我就覺得佢係感動嘅辯證法。咁啊，辩证法大家知啦，辩证法就系正反合啦，即系我第一个观点，然后反转佢有一个新嘅谂法。我觉得佢所有嘅作品，佢尝试创造嘅感动，一个独特嘅感动，就系、是、譬如佢可能有一个观点，譬如唔开心，莫听穿林打玉星，何妨吟啸且随行。咁所以佢唔开心落雨啦，佢就你要倒转谂，咁又点咧？佢会第一时间谂对面嘅，冇咁有乜问题咧？落雨咪落雨咯，系嘛？咁然后第二个系。即係鳥俏東風，春風吹酒醒，咪微冷，咁就即係好似有啲唔好啦。咁然後佢會突然間諗另一個對面嘅就係山頭斜照腳相迎。咁然後最尾嘅正反合就係回首向來歸宿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咁所以我覺得佢嗰個感動係有層次，佢嘗試每次創造嘅藝術嘅氣氛咧，都係通過一個多層次嘅結合而來。佢冇係一個一味快樂或者一味傷心。咁所以我覺得依、這個。即我都要喺度講多次嘅，就係依個係我覺得蘇適嘅文學裏面最值得要提嘅地方。 唔係嗱，咁蘇適咁歷代對佢評價之高，我諗係即係差唔多係振力金鼓嘅一個，即可能大才子或者係即係文壇 千年一遇 佢係啊，千年一遇嘅巨星啦。咁但係點解佢咁千年一遇咧？呢、這個我諗可以有討論嘅空間，唔係話佢唔勁。而是我哋點解會咁欣賞佢？咁嗱，我哋睇翻阿蘇適，佢確實係嘅文字係好令人感動嘅，亦都有好多奇趣嘅地方。咁但係嗱，講奇趣咧，你唔知會唔會喺一個好特定嘅心態之 之下揀蘇式的作品來看。咁我自己譬如可能係平時得閒冇嘢做，可能真係好閒嘅時候，就會可能睇下蘇式。咁但係有啲時候會唔會係你覺得人生唔係好順暢嘅時候，先會揾下蘇式出嚟？咁就係要考個好重要嘅事，又忐忐忑忑咁樣，係咪咁嘅場合咧？咁我就覺得可能大部分人咧選擇嘅蘇式咧，都係喺佢人生逆境。咁而家蘇式就係往往喺人嘅人生逆境裏面咧，可以提供到一啲明燈，或者佢唔係一個明燈，你見到喂佢咁鬼失敗或者咁大挫折，咁但係佢都頂得到。咁你會點樣去理解咧？就係、是、啊，會唔會好似蘇式咁嘅人咁天才、咁闊達？咁有性格咁多人欣賞，但係佢都尚且人生都係有咁多嘅挫折，好多差唔多要去到死嘅地步添。咁但係佢都過得到，而佢嘅作品又可能讓我哋咧帶嚟好多嘅歡樂啦，或者帶嚟好多啟示啦，甚至係快樂。 文學上嘅蘇式對我嚟講咧，你頭先講感動嘅作品嗱，講真，真係我真係有一篇係我非常之感動嘅。但又唔係詞喎，又唔係詩喎，係個散文。邊一篇咧？繼承天字夜遊嗰陣時，中學係泛文嚟噶嘛。其實呢一篇咧，我睇嘅時候佢好簡單啦嚇，即係夜晚瞓唔著，月色入户就欣然起行。咁咧就去承天字揾張懷民，即係佢個 friend。咁又俾佢揾到喎。咁啊好簡單嘅一個非常之簡短嘅，其實。真係只不過係好冇韻律嘅詩咧，我可以睇成為即係一個散文，但係極之短嘅，唔知得幾句咪幾句二倍啊嘛，咁我入曬腦啦。咁但係最重要係佢好簡單嘅形容嗰個月光照落個地下，跟住最尾最感動嘅係喂，但小閒人如吾兩人矣，真係。嗰陣時成日，譬如夜晚讀書讀到通宵達旦咁樣咧，好寂寞嘅時候，我喺度想像緊，喂，喺一個咁寂寞嘅時候，一個人喺屋企度讀書，跟住如果我突然間打電話俾其中一個朋友同學，而佢又未瞓嘅，又一齊約出嚟去 seven 嗰度食嘢，咁喂，真係一個好浪漫嘅情況，同埋係真係我真係幻想中係好開心喎，真係。 經過 Stan 講完之後，我哋終於有一絲咧似呢個深夜睇嘅節目啦，係咪？我哋可以即係夜晚有閒人啦。下一節我哋繼續講蘇式啊。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咁啊，講到蘇東坡咧，就好難唔講佢啲飲飲食食嘅。大家其實觀眾都耳熟能詳啦，係咪？咁你食荔枝，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係咪？咁啊，有啲可能冷門少少，但都聽過。譬如豬肉粽啦，咁豬肉粽有好多人都認為豬肉粽裏邊嘅形容係講緊東坡嘅煮法。嗱，咁啊裏邊，譬如佢裏邊有啲句子我都好欣賞嘅。咁啊，譬如佢形容嗰啲豬肉咧，就係、是、待它自熟，莫催它。即係話咧，就擺喺度唔好喐佢，因為火候足時他自味。咁啊，表面上好似講煮豬肉啦，但其實都有一個所謂嘅哲學，即係喺裏邊 有人生觀。 係啊，我覺得佢獨特嘅地方就係佢正話，我上一節都有講過辯證嘅問題，就係佢好善於深刻宋嘅理學都有一啲咁嘅特性，即係佢有一個比較 all-round 完整嘅一個思考嘅。嘅一個諗法，佢唔會淨係諗一面，而係諗邊面。即係譬如嗰豬肉係佢覺得啊，佢點解要煮一個咁樣形式嘅豬肉，就係、是、要就係、是、一個俾佢自己發揮嘅狀況。咁所以佢就係唔好催佢，等佢自己煮。咁所以佢係好特別嘅一個人。即係我哋都唔會咁煮嘢係嘛，我哋都唔會用哲，我自己唔會啦，用哲學嘅方法嚟煮東西。咁但係佢就係唔同。咁所以亦都要講啊，點解話佢千年一遇咧？咁啊，1023出世咁啊。而家就1025即係千年啦，咁所以真係千年一遇啊，咁啊1002年啦，咁所以的確係千年一遇嘅，即係一個人。 我煎蛋就唔會諗咁多哲學嘢啦，係咪？ 冇哲學。 即係如果係我用理學嘅方法嚟去炒蛋咁樣，咁唔知道會整出啲咩加齊蛋出嚟，真係。咁可能真係一塌糊塗都唔定。但係咧，蘇東坡其實讓人係好有印象嘅，或者頭先我都提到，即係佢可能個 keyword 啊，個關鍵詞係佢令人好快樂。咁當然佢唔係一個自己好順暢嘅人生啦。咁但係點解一個唔順暢嘅人生嘅人，佢要經過咁多？我哋可能係，如果 我哋親自經歷嘅，會覺得頂唔順嘅一啲關口，佢好順利過到，並且過完之後仲有咁多餘力咧，可以去推進我哋嘅人生，或者係可能有餘力咧，可以去講出一啲好闊達嘅説話，嗰啲人係好衷心嘅。咁我覺得佢係一個咁精彩嘅人。咁但係我哋唔使俾太多阿高武啊蘇東坡，我覺得即係佢喺呢一千年遇到嘅讚頌已經足夠地多。咁但係有一兩樣嘢，我覺得關於佢咧係好值得我哋去諗嘅，就係喺蘇東坡之前咧，其實大部分嘅中國文人、儒家知識分子咧，佢都有一個好普遍嘅情況，就係真係一本正經。一本正經就係佢文學作品又好，可能係人普通嘅言行都好，係要講緊一啲道理。即係詩係要言志嘅。就要有一啲 君子 係啦，就要有一啲咁嘅嘢。嗱，蘇東坡佢絕對唔係冇腦啦，非常之聰明嘅，亦都係可能好有哲學體驗嘅人，對儒家經典嘅認識亦都係好深刻。咁啊，否則佢科舉考試唔會考得咁勁啦， 直頭天才添啦。 咁但係一個咁嘅人，佢原來唔係一定一本正經地去要道貌岸然嘅，佢係可以咧有一個笑臉嘅，佢亦都可以喺人生裏邊啦。享受嘅，你做一個有講道理嘅，做儒家理想知識分子嘅同時，你又可以快樂地享受人生， 都唔容易㗎。 即係佢係講緊呢個咁樣嘅境界，呢個境界可能係好少喺佢之前嘅文人咧，可以咁樣發揮到出嚟。 我覺得東坡咧其實係一個生活達人啦，即係佢寫得豬肉粽啦，同埋好似佢都寫關於飲食嘅詩，好似都有成60多首好似係。咁咧我就諗起咧，其實佢除咗一個勵志嘅形象之外咧，其實都好隨遇而安啊！即係我即係豬肉粽或者係即係東坡肉咧，令我諗起就係點解？東坡會發明呢個東坡肉咧，咁事緣咧就係因為原來食肉都有階級嘅喎，即原來北宋咧，大家其實即有一啲權貴啦，其實佢哋係食羊肉啊，咁但係食豬肉咧係變咗係即啲人係嫌棄豬肉㗎，唔似我哋而家即係佢哋係唔食豬肉啊，但係咧去到黃州咧，即你知啦，東坡好窮啊，同埋即被貶啊嘛，咁其實係。都冇嘢可以食，咁佢就有豬肉都好啊，豬肉都好好食，跟住就發明咗自己嘅一啲烹飪嘅方式去煮。咁關於個東坡肉咧，我覺得都好有趣。其實咧，我哋而家食嘅東坡肉咧個煮法咧就唔係同當時東坡食嘅東坡肉一樣嘅。咁根據嗰個文獻記載咧，其實以前嗰啲東坡肉，即係佢食嗰陣時北宋嘅時候咧，係好大塊嘅嚇。咁而家我哋切細咗啦。咁另外就係咧，係元代嘅魏湛喺佢嘅書度咧，就有提到類近我哋而家嘅烹調嘅方式，就係有加個酒啦。咁我想講嘅就係如果我哋講東坡肉咧，我就想介紹一件文物啦。而家喺台北故宮嘅，叫做玉瑩石。咁、那個玉瑩石咧，其實即如果你去台北故宮，一定要睇嘅，其實係因為佢其實就係、是、即近乎係鎮館之寶咁樣啦。咁佢好細，其實佢個樣咧就係極似東坡肉嘅。咁佢有幾層啦，首先個皮啦係。褐色啦，即肉色啦。咁另外咧就有個肥肉啦，跟住又有瘦肉啦，即一層一層就係真係東坡肉咁樣啦。咁佢係由一塊玉石去雕刻而成嘅。咁當然啦，令到佢非常之逼真嘅形象出現咧，就係嗰啲工匠咧，嗰啲工匠挑，其實佢係都做咗一啲細孔啊。做到好好個肉感咧，即係好似即係肉都有啲孔噶嘛，都有啲窿噶嘛，咁佢做咗出嚟，同埋掩飾嘅功夫啦，咁所以令到佢睇落都真係好似一件啱啱出爐嘅東坡肉啦。咁呢個玉瑩石咧，除咗係外形極似東坡肉之外咧，其實有咩咁特別咧？如果我哋睇嗰個原件咧，其實都會見到咧，佢有一個鑿嘅，就係、是海水紋波圖啊。咁所以呢個咧都產生咗一個意象咧，就係山石嘅意象。咁山石嘅意象咧，就令我哋諗起咧，呢塊石咧，除咗係東坡肉嘅造型之外咧，可能都同東坡赤壁 由赤壁有關啦嚇，即係呢一個過程。咁我哋即係有水啦，有山啦，係啦咁樣樣。咁呢個玉瑩石咧，佢都有個收藏嘅歷史啊。咁話説其實就係佢其實係藏喺呢一個養心殿。咁養心殿咧，其實自雍正開始咧就係、是。是他的起居之處， 皇帝枕宮， 是的，沒錯。但是這塊石放在哪裡呢？就是古董架，即是換言之，其實皇帝雍正他們其實是很容易看到的，就會聯想起東坡肉和東坡。當然這塊石就不純粹是食那麼簡單，就是有它的文化意涵在這裡的，是的、嗯、 即是東坡就放在他們的枕宮的枕、就是、邊、嗯、就望著東坡的意象，都是很勁嘅， 睇住塊玉。喂，但係想打個岔，就係點解嗰啲豬肉咧咁個地位咁低咧？其實我哋之前講過一啲話題咧、就係關於洗手間嘅問題。咁、就係豬咧，好多時候喺傳統嘅世界裏邊咧，喺中國啊，係清理糞便嘅工具， 循環再造 啊。係啦，咁就係你啲豬上邊啊，即係大小便咁樣，佢哋食你啲大便，然後就去即係生存。咁所以你食豬肉，其實點解有個就係好似糞便再循環咁？係。 東坡肉我都中意食。咁頭先阿芳芳講嘅，即係佢即係咁去表揚呢個豬肉咧，我又覺得又同佢嘅生平啦，佢嘅經歷咧都切合啊。即係豬肉，如果照你咁講嘅係宋代嘅時候，其實地位唔高啦嚇，嗰啲豬又喺嗰度食，又係嗰度屙，又係嗰度，咁即係一啲都唔係好啲人好欣賞嘅，或者係甚至乎係唾棄嘅。咁佢就係去表揚呢一種咁嘅，即係比較低級啲嘅食材啦。喺嗰陣時，咁你想象下，如果佢係唔係講呢啲嘅，喂講魚翅咁樣，咁完全好唔夾佢喎，就真係。咁佢可以將所謂嘅化腐朽為神奇嚇，佢嘅豬肉咁低級，佢就可以煮到咁好。咁同埋佢又好着重，譬如好生活化噶嘛，佢又會自己耕田啊呢啲。咁其實都係我覺得所謂嘅即係東坡肉呢個咁嘅 issue 咧，我覺得又好夾佢嗰個思想嘅喎。 係啊，即係蘇適，即係大家可能都係為咗有啲可能觀眾冇瞭解個中間嗰個過程啦。我哋話烏台詩案之前咧，蘇適其實個仕宦都幾好嘅，即係杭州啊、密州啊管理得好好啊，又整下啲河道啊，噼里啪啦，總之治得好好。咁然後去到中央為官啦，咁啊新舊黨當時有黨爭嘅，咁啊嘈得好勁。咁啊神宗係當時係因為要打呢個河王谷地啊，因為其實西夏嘅南邊今日青海的地方銀川啊、寧夏嗰啲位置咧，就係一個爭族嘅地方。咁佢就要通過呢個西夏嘅南邊嘅當時有啲吐蕃留低嘅人，就喺青海湖嘅東邊住嘅，咁就係河叫河王啦。咁就佢就要繞過攻伐河王。然後向住打咧，就打西夏嘅側翼。咁所以咧，佢就要打依個野戰，要打吐蕃嘅時候咧，佢就要諗方法，要去養馬同埋牧馬，同埋要處理糧食啊、軍事嘅問題。咁所以就要推行新政。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推行新政啊，又會聽過啲咩青苗法啊、養馬嗰啲好荒謬，你聽落嘅嘢其實就係為咗要打呢場仗。咁但係蘇適咧就因為咁文化名人啦，又寫啲嘢暗示啊、串啊嗰啲嘢啦。咁有啲人話佢冇心有心，其實梗係有心啊，即係當時好興嘅，即係要去批評 時政啦。 咁而烏台本身就係、是、即係你都知啦，就係、是、烏台就係、是、即係有所謂諫官有御史台，諫官係諫皇上，御史台就係懟自己有嘅，即係簡單講就係我做御史台嘅時候，我就寫你，你做御史台寫我，我寫得好，打你落台我就做你個位，咁我梗係努力寫啦。咁所以烏台詩案其實係有一個系統性嘅問題，代表住呢個北宋嘅時期嘅一個間議嘅問題。咁所以蘇適落咗台之後，又坐監啦，俾人話佢藐視朝政啦，坐監第100日到啦，太后救佢啦。對家王安石都救佢啦，咁出翻嚟之後就帶罪之身去黃州，咁所以就出現即係大家可能好聽過嘅黃州啦、惠州啦，同埋海南島儋州三個地方嘅時期。咁依個亦都係蘇適認為自己最佳嘅三個時期。咁佢喺嗰個時期，我覺得其中有啲做就係、是、可能都係咩？佢玩墨玩得好叻啦，即係點樣去整墨啦，咁去畫畫啦，啊佢煮嘢食啦，咁然後佢點樣揾啲泉水啦、沖茶啦。茶葉本身啦，其實嗰樣嘢佢都會玩，然後記錄。咁但係因為佢真係好受歡迎，貶到去山卡拉地方咧，佢寫嘅詩文，佢攞個記錄咧，好快就傳咗去，即係整個即係文人士大夫嘅環境咧，都高速咁傳播。咁、所以依個係突破，我話都係突破當時比較落後嘅出版，即係好快就已經成為當時嘅一個文化重點。咁我覺得依個其實作為文化 icon 佢嘅特色。 喂，我覺得佢唔單止文化 icon 啦，其實某程度上佢係代表緊當時可能社會上邊一啲唔同嘅聲音啦，咁亦都係代表住一種可能係對於皇權強烈鎮壓嘅一個未必係反抗嘅，但係一種可能另類嘅心情。咁亦都係可能代表緊一種喺好崩緊嘅狀態之下放鬆啦，好似蘇適咁，你話幾好？ 係啊，所以你話即係最慘，可能都係喺海南島嘅時候咧，即係佢當時即係話寫得好盡㗎，佢話佢去到海南島係唔俾佢住固定嘅建築物嘅。咁所以當時仲要海南島啲官佢親身去救佢，話本身起咗依個樓有啲草喺上面又擋住啦咁樣。咁所以其實蘇適都係好淒涼，咁所以但係淒涼之下咧都有佢嘅樂觀喺度。各位好，翻到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咁啊蘇東坡咧真係講之不盡啊，咁啊我哋嘅題目。呢、這個東坡令人受，大家都知啦，就係、是、無欲令人受，無足令人足。咁其實都係帶出一種即係所謂嘅美學嘅一個想像。咁而呢個對於足嘅美學咧，後來都影響好多嘢。不如我哋之前有講到電影啦，咁啊，譬如講胡金銓《竹林大捷》嘛，足其實就係一個好獨特嘅氣質、獨特嘅一個美學嘅東西。咁啊，所以一講到呢個蘇適咧，可能佢為咗我哋平常日常生活咧，帶入咗好多嘅美學、美感同埋詩意。 蘇適其實在我眼中直頭是一個，可能我用 Renaissance man 嚟到去形容，應該都可以。 文藝復興人 係啦，即係咩咧？全才啊，乜都得。喂，頭先已經講咗好多啦。即係嗱，就算淨係講文學裏邊，佢都係好多範嘢啦嚇，詩啦、詞啦、散文啦嚇，跟住再跳出啲嘅，哇！藝術啊、 書法啦、畫啦、 書法啊，全部都得嚇。咁我又想講少少佢，譬如佢畫啦嚇，佢嘅畫其實而家全世認為或者估計係佢畫嘅其實唔多嘅，其實因為我估佢，因為佢嘅文學太強勁啦，咁啊流傳落嚟嘅都係佢文學啦，亦都佢可能多啲時間去作詩啊、寫文啊多過畫畫啦。咁但係佢留翻落嚟嘅畫咧，其實我譬如好中意嘅嚇，有幅嘅木石圖，咁又係同佢我去想像佢嘅為人同佢嘅或者甚至乎佢嘅其他嘅文學啦嘅豪放派啊嘛。如果講緊文學，佢嗰幅畫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就係、是、畫。一嚿石，細細嚿石，同埋一嚿木，一嚿木係枯木，就唔係話成棵樹畫。咁但係就係咁簡單嘅一個草，又唔係話大山大水，畫一啲咁細微嘅嘢，咁都可以顯出佢嘅豪放嘅嚇。佢係比如用乾筆啦嚇，嗰、那個有一啲嘅好似一啲螺旋形啊 spiral 咁樣嘅線條啦，咁係成幅畫係一個好簡單嘅構圖之中係好有動感嘅，咁啊完全我又覺得。完全表現到所謂嘅一般人講啦，中國嘅水墨畫嚇氣韻生動。咁其實氣韻生動，其實咩叫氣韻生動咧？咁其實呢四樣嘢全部即係講緊動感。我覺得即係起碼佢哋共通點就係動感啦，即係呢幾樣氣又喐，韻又係喐，生動呢度喐。咁佢嗰幅咁簡單嘅畫都可以表現到嗰個好強勁嘅動感。咁呢一個係我喺視覺藝術方面，我對佢嘅一個好欣賞嘅。不過嗱，講真，我講咗咁耐，其實嗱，如果佢係宋朝人，咁但係佢嗰啲畫其實係咪真係真正出自佢手筆咧？其實一般都有啲懷疑，都唔可以話100%而家流傳落嚟嘅木石圖一定佢畫。咁但係呢個咧，如果唔係佢畫嘅，咁係咩咧？即係可能係後人嘅託啦，或者係臨摹啦，佢嘅畫啦，後代啦。咁但係呢一種咁樣嘅表現風格，由我又喺度諗緊同佢嗰個生活啦、哲學思想啊各方面又真係又夾嘅喎嚇，即係嗰個好生動啦，係咪豪放啊呢一方面，咁呢一個就係我喺除咗頭先講緊嘅文字上面嘅蘇適之外，視覺上面嘅蘇適，我都係好欣賞嘅。 嗯，咁呢一幅畫咧，其實幾年前就出現喺呢個拍賣市場。 咁就都天價嚟嘅。咁係咯，上面其實就冇蘇式嘅簽名啦，所以我哋就好多嘢唔可以講實啦。但我想講嘅就係頭先 Stan 你講嘅呢一種豪放啊，即係我哋喺蘇式嘅詞啊詩都可以見到呢個豪放嘅性格啦。咁另外一方面就係、是、即係如果我哋講畫或者講書法咧，可以我諗要帶出嘅就係個意啊。咁呢個意係咩意思咧？我哋講文人畫嘅時候咧，成日都會講啊寫意啊意筆啊咁。這個其實都是一個書法，即係直書，即係空憶的一種筆法啦。即係主要都是用一些頭先你講的譬如話，好像幾筆潦好潦草咁樣潦過咁已經是了咁樣。咁比較率性的表達的不足嚟嘅。咁如果書法嚟講咧，我哋會講北宋咧係一個上意的書風啦，都是一個意。咁呢個意咧。如果而家嘅如果我哋而家嘅詞匯嚟講咧，可能就講可能係抒情啊 ，lyrical 啦 ，lyrics 啊，咁或者佢可以係意境啦，意境啊，或者意象啊，係啦，即係呢個意咧，其實都係講緊比較抒情嘅。咁北宋嘅上意書風咧，其實係相對於唐代嘅呢一個上法嚇，即係因為唐代的書法咧，其實比較講個法度嘅，咁但係東坡咧，其實就俾人批評咧，佢唔識得呢個法度，咁佢就話我曉書嚇，曉書通曉呢個書法，知道佢個內裏嗰個脈絡，但係佢唔係真係會直接係跟呢個啊點樣即係永字白法或者點樣啦。當然我哋後期就會知啊，其實東坡佢自己創造咗佢自己嘅一個風格出嚟啦，咁。通常咩係呢個東坡嘅風格咧？我哋會覺得係佢係比較崎嶇少少嘅，同埋咧比較風雨嘅。佢其實早年咧就會學呢一個《蘭亭序》，即係王羲之比較優美少少嘅書風啦。咁中年咧就開始都有學呢個顏真卿嘅。咁我諗我大家都知道咧，顏真卿其實都係一個中意之士啊。咁北宋嘅人咧評呢個顏真卿咧，其實唔純粹評佢書法嘅，都評佢個人。即係書法同埋人其實係連結喺一齊嘅，所以北宋咧好多時我哋會喺呢個時代咧，我哋會講啊書如其人啦嚇，即係睇到呢個書法都知道呢個人係點樣樣，或者係呢個人啊，即係呢個人嘅這個書法家嘅書法咧，值唔值得去觀賞或者收藏或者去即係高嘅評價咧，其實都同佢人格有關啊，咁。東坡的人大家都是有口碑啦，所以亦都因為書如其人，大家都很喜歡東坡的風即係書法啦。 你又帶出一點咧，就係你話當時的人去批評他嚇唔識法度咁樣。喂，我覺得咧，如果他真係聽到有人話喂你真係唔識法度咁樣，我覺得他是會開心喎。喂，佢個人點會係喜歡人哋讚佢？喂，你好守規矩，即係等於你喂會唔會有人讚啊李白啲詩？哇，啲李白嗰啲詩好守規矩喎，或者有一個人根本就特立獨行嘅，你同佢講話，喂你守規矩守得非常之好，我覺得反而係嬲添啊！如果係咁， 唔係嗱，你頭先我所講嘅咧，我哋可能就係會覺得啊，東坡佢個特點啦，喺尤其是係書法同埋畫像上面嗰個表現咧，係傾向於圓潤。咁用比較圓形嘅冇咁方角嘅線條咧，嚟到去表達佢一啲藝術嘅想像啦，同埋咧最緊要嘅一樣嘢係我哋抒情。我唔知道我哋見到啲曲線或者一啲可能比較圓嘅一啲筆畫咧，會唔會令我哋嘅心情係產生啲影響？咁但係當然係嗰、那個即係圓形係可能讓我哋覺得更加和諧啊，更加舒適啊。咁甚至乎可能一個最重要嘅，我都係東坡嘅 keyword 就係更快樂。你見到嗰種樂嘅意涵喺度。咁嗱，但係頭先阿 Stan 你講咗一個好重要嘅 keyword 啦，就係我哋點樣理解啊東坡佢嘅藝術風格咧，就係豪放。咁但係豪放呢樣嘢咧，又可圈可點。可圈可點係咩咧？嗱，我哋話佢嗰啲書法或者係繪畫嘅藝術咧，由於數量唔多咧，我哋好難去講到究竟佢用線條點樣去表達嗰種豪放啊，即係可以有嘅。咁但係由於個sampling嗰個限制咧，所以唔係好大。咁但係佢所寫嘅詩詞咧。就大大可以讓我哋咧去理解佢所謂豪放嗰個風格究竟係如何。 咁但係我哋講到豪放咧，就要好小心一件事。咁就係由於咧喺南宋開始啦，其實討論蘇東坡咧，往往會同佢一個齊名啦，或者係同佢一樣咁有名嘅詞人咧，係擺埋一齊係親李侄啊，咁啊蘇新並稱啦，咁啊新李侄同蘇東坡兩位咧，佢嘅豪放咧，卻又係好唔同。咁啊蘇東坡可能係嗰種唔係好守法度、好守規矩嘅一種豪放。咁啊即係新李侄咧，佢可能啲用詞啊或者感情咧比較多啲爭榮啲，即係係硬正，同埋咧係即係你會覺得佢有啲打打殺殺嘅俠氣喺度。咁啊蘇東坡就唔係喺軍事上邊啊，或者係嗰種氣韻上邊咧有咁激烈嘅情緒，咁但係有啲咩點樣表現個豪放呢？一樣嘢我覺得好過癮嘅，就睇佢嗰啲詞啊。我哋話到蘇東坡嘅詞，當然係即係都係非常之好高嘅藝術成就。但係當時嘅人咧批評啊蘇東坡都幾多嘅，係咩咧？就話佢啲詞係唔合音韻，因為詞係唱出嚟。咁但係蘇東坡咧，因為佢大名，亦都即係佢係才子，大家都尊重佢，佢就唔跟嗰啲音韻咧嚟到去作詞，就用佢嘅方法，佢覺得咁樣寫靚。嗱，佢唔係冇能力做，而係佢刻意咁做。我覺得佢嘅豪放咧，就係喺呢啲唔守規矩、明知有規矩都唔肯做嗰樣嘢度。所以同阿 Stanley 講啊，佢如果俾人話佢唔守法度咧，佢應該係高興嘅，因為點解啊？哦，你明白我唔守法度啊嘛。 佢起點好高啊，其實即係歐陽修帶佢出身啊，即係當時佢做主考，即係放佢，即係佢都係好勁，即係大家都覺得佢好勁。一出嚟就每一個人都認為佢係天才之外天才，而大家知道即係佢起家人中時候，人中時候根本就係一眾多天才，咩古文八大家五個喺嗰陣時，即係你有邊個唔係天才？但係蘇適就喺嗰一個咁重要嘅時候。都是以超越大家的形態出嚟，就係似咩美斯踢波出嚟一段，哇！大家見到即係不得了咁有一個咁嘅印象。咁譬如正話講到意境啊，我一次過去處理嗰、那個，譬如我哋話軟弱同豪放啊，其中一個可能有一個其中一點就係同芳芳你講嘅有關係，就係將嗰個文人畫或者文人嘅想法裏面嘅嘢擺入去。詞入面，因為通常我哋寫詩同寫詞咧，喺宋都有唔同嘅，即係譬如我哋寫詞嘅時候咧，真係可能唱酬啊、玩啊，同埋要揾歌女一齊合作去唱咧，其實好多時都會就算寫男人嘅嘢咧，都會代入個女兒身嘅角度去書寫，咁就唔會用一個男人嘅角度獨自照寫。咁但係寫詩嘅時候咧，宋詩嘅特色係多拗句啦、多哲理啦，同唐詩嗰種玩法係有個另辟蹊徑。咁所以我哋話本身宋詞裏邊。做到蘇東坡做到嘅嘢就係將本身喺唐詩裏面做到嗰啲文人氣質擺咗入去宋詞裏面去做發揮，去處理。咁所以其實就擴闊咗可能詞裏面可以寫嘅東西。咁其實我諗畫都係呢個意思嘅，即係佢本身佢可以喺裏面做多咗好多唔同嘅嘢。咁我借住呢個講埋落去，即係譬如我哋喺裏面做咗嘅嘢就係、是、其中一個就係、是、譬如我哋文人寫嘢啦，我哋可能有內心有個感受啦，客觀有個物象啦，即係眼前有個太陽有朵花。我點樣將我個人內心嘅個人嘅印象，將佢改變我眼前見到嘅景物，寫成一個有我嘅感受嘅一個景物。呢啲景物，呢個景係日字頂嗰個景。呢啲景物如果被堆積一齊，同埋有線性地做埋，無論係詞又好作品又好，佢就會成為一個土字邊嘅景，佢就會成為一個景。係啦，咁所以呢個意境就會成為一個。立體嘅呈現到嗰個文人，咁所以其實無論可能書畫啦、藝術啦、詩啦、詞啦，其實蘇適佢最大嘅突破就係佢善於點樣將佢自己內心嘅哲學，例如我正話講咩，即係佢不由轉去啊，諗落嗰啲諗法，化為佢嘅藝術作品，而依一點可能係一個真正大藝術家啊不得了嘅一個人最叻嘅一樣嘢。下一節再講。各位觀眾好，翻到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咁啊，蘇適真係一個文化寶貝。咁好多時咧，好多話題真係令人講得好開心。咁同埋最緊要係咩呢？咁啊，之前正話芳芳咧又講到啲藝術品啦。其實咧喺唔同嘅朝代啊、唔同嘅地方咧，其實依個蘇適咧可以話一個強力嘅文化符號咧，不斷咁豐富佢嘅內容，同埋越嚟越多人咧嘅討論之下咧，佢嗰個解釋力度咧係越嚟越豐富。 咁我想接住講咧，就係頭先大家講得好開心咧，就係個豪放啊。咁如果我哋講豪放咧，可能就形容詩詞啦。咁但係如果我哋講書畫嚟講咧，可能就豪放咧未必適合形容 即係蘇東坡嘅呢一個畫啦，或者係書法嘅。因為我哋通常咧講北宋嘅書風，頭先講咗啦，係意嚇上意嘅書風啦。咁另外咧，就如果我哋要講好比較豪放性質少少嘅呢個書風咧，通常其實會講東坡嘅弟子門生。王庭堅，咁雖然佢哋其實係同輩嚟嘅，咁因為王庭堅咧，其實都係其中一個北宋嘅代表人物啦， 即係蘇門四學士， 係啦，冇錯。咁咧佢其實咧嗰個書風咧就比較係開張啲嘅，佢字體嚇都寫好佢經常性咧係寫呢一個大字嘅。咁如果我諗可以舉一個例子啦，就係、是黃州嘅韓食詩帖嚇，呢個帖咧有得意之處咧，就係咧佢其實係同時間咧有呢一個東坡同埋王庭堅嘅字喺度嘅，亦都係稱為呢個天下第三行書啦。咁大家知道咧，行書咧其實可能即係其實都比較自由少少嘅。咁呢一個行書入邊咧，即係東坡佢當然啦，佢其實展現咗佢個個書寫嘅風格嚇。咁佢嘅字都係比較肥少少啦，豐腴少少啦。咁得意之處咧就係王庭堅咧其實寫咗個筆嘅。咁呢個筆咧個字體咧其實就比東坡的字更加大嘅，通常如果寫筆咧就會比主人家啲字細少少啦。咁但係可能佢就想即係都同東坡有一個對話，或者佢都想 係個致敬啊， 係啦致敬。咁佢就寫得好大嘅，同時間咧佢寫嘅嗰個筆咧都有提到咧，其實如果東坡咧再寫咧都未必可以寫到呢首詩啊，因為呢首詩實在太好啦，同埋都好過李白嘅詩添啊。即係李白嗰個豪放嘅程度，可能係，所以我哋如果講詩詞咧，可能同形容詩詞同埋形容書畫咧，可能嗰個用詞或者可能都唔一樣咁樣啦。咁另外咧，我其實都諗起咧東坡個形象啦，因為第一節我哋有講嘅時候就冇講到佢個畫像，但係咧卓然你有提到定風波啦，我諗定風波咧其實係好似係。對於我嚟講啦，佢其實好似定立咗一個東坡嘅形象啊，係咩形象呢？就係竹杖，有揸住支竹杖啦， 草鞋 係冇錯。咁咧，我哋見到咧，其實有全世界一啲東坡嘅畫像咧，都係有依一樣嘢出現嘅，即係有支竹杖啦嚇。穿住草鞋，唔知咩材質嘅草鞋啦，總之就係芒鞋啊，或者係木啊，乜都好啦。總之就係有依個形象出現嘅。咁另外咧，我哋講到東坡嗰個形象究竟係高矮肥瘦，唔係好清楚啦，但係都有記載咧，就係話會唔會其實佢個頸骨咧比較係高啲嚇？另外咧就係佢個鬍鬚咧，佢其實係有鬍子嘅，係咁即係我睇過幾張都可能係有即係類似山羊鬍子啦，唔知道大家可唔可以想像到山羊鬍子？即係佢唔係一個好大嘅鬍鬚啊，咁但係佢係一啲山比較稀疏少少嘅山羊鬍子。但係之後咧，譬如話張大千嗰啲畫嘅呢一個蘇東坡像咧，其實就畫咗一個比較大嘅鬍鬚。 鬍佬咁咯。 係啊，冇錯。 我成日覺得嗰個係佢 畫自己，係 啦，就似自畫個係咪咧？你覺得？ 可能有個自放嘅性質係咪啊？ 係啊，都係似。 但 係 咁啊，正咯，就係我覺得就係佢當佢畫蘇東坡嘅時候，佢就攞嚟畫自己，即係依個都係可能我哋用蘇東坡呢個 icon 嘅特色，就係、是、喂啲咁正嘅人，梗係當自己咁畫，咁所以依個都係一個有趣嘅地方。 咁又啱喎，即係張大千同蘇東坡，你咁樣講，我以前冇諗過嘅，都有少少喺思想上或者風格上都有啲相似喎，嚇豪放啊嚇，或者不即係不守常規啊嚇，突破性啊呢啲係咯，咁佢用蘇東坡嚟到去自比，我諗都合理啊。 同埋即係都係翻去佢個蘇適個人生，即係佢啲人話佢突破常規，大家都好似講緊佢。即係你係咪好似仿反叛咁諗？咁但係佢都絕人生絕路啊嘛！我哋話即係佢人生係絕境。佢喺黃州嘅時候係大罪之身，四十幾歲，你人係冇咩噶嘛，冇未來之噶嘛，佢唔係穿越劇嚟噶嘛，佢唔知道自己人生將來發生咩事。 八年之後就會解除呢個。 係啦，我就係成為文化 icon 唔會啊嘛，佢就係、是、當時佢就係翻去鄉下，就係翻去黃州耕田嘅代罪之身，被即係其實就係被監視居住嘅一個狀況。咁所以你可以諗下佢冇路行㗎，咁所以佢點能夠唔去用一個另一個 version 去思考人生？ 嘛？所以黃州時期就最出名咪前後赤壁啊、定風波啊，嗰就係嗰一個時期去做。咁即係而家睇落就好輕鬆，但係當時係一個絕境咯。咁所以那個所謂狂放又好，那個嘢其實背後係有一個真係以命嚟做嘅根底，佢唔係一個好求其話食粒藥啊，食啲五石散啊，然後去花花飛飛，唔係嗰種狀況。 我就覺得想起蘇東坡咧，大家可能代入個情況，就是會去想像自己在逆境會不會好像蘇東坡咁。但係我覺得又不需要想到咁樣嘅。咁假設大家人生很順利，咁你咪永遠都理解不到蘇東坡咯。咁好可惜，咁點解咁多帝王佢咁中意蘇東坡啫？咁佢哋亦都應該個處境不是很差嘅。咁我反而覺得有時我哋可能欣賞啊東坡嘅書法啦、畫啦，咁我哋。其實有時不妨可以試下自己，如果是臨摹佢，你想點樣表達，或者係佢係捉住一股點樣嘅氣啊嚟到去寫嘅，咁樣我覺得反而係有機會可以想像阿東坡嗰個境界係點樣。咁我自己就即係自問就冇辦法可以去學習啦。咁但係即係喺裏邊嘅想像，我就會覺得係有一股點講咧？你會是講意啊，多過講嗰個我哋講個 form， 講個形狀嘅一個咁嘅境界當中，即係好難去用言語嚟表達。但係即係我覺得，如果係咁樣去想像嘅話咧，蘇東坡就係一個令我覺得係我進入一個意嚟離開嗰一個形嘅一個境界裏邊。咁所以佢可能佢吸引力或者佢帶嚟嘅一啲啟示咧，係。嗰種意 嗱，即係話阿嘉齊已經講咗，即係話都啱啱想問大家，就咁即係蘇適對你嚟講，個人嚟講有咩代表或者價值嘅意？啱先話你嗰個講法都係接近啦。咁啊，兩位咧，係咪講下蘇適對你係咩回事？ 我就覺得阿嘉齊講啱啱提到呢個意呢一個咧，其實我就諗翻起我其實都講佢木石圖，我都再補充多少少嗰個強調嗰個意。即係唔係強調個形，係咪？咁其實佢嗰幅畫表現出嚟嘅係嗰種抽象性咯。而呢個抽象性就係好多時就係、是，如果喺中國嘅古畫裏面，其實你表現嗰個抽象性嘅，其實好多時就係俾人感覺到你可能係豪放啦，或者係不守常規啦，或者唔係好似公公正正，即係等於你係大寫意啦。通常咁相對就係工筆畫咁樣係兩個一個對比嘅。咁我又會再諗埋就係佢嗰個生平啦，咁佢好多時即係佢好多次都係即係好失意啦嚇，俾人扁啦，咁又佢理論上係屬於舊黨嘅，咁但係咧我喺度即係以前讀書讀佢個生平嗰時候，哇！我真係搞唔掂啊！佢開頭又係屬於舊黨，咁又俾嗰啲新黨排擠嚇，跟住害到佢坐監，咁佢嬲尾就被貶啦，跟住又翻去啦，跟住喂點知又調翻轉頭又得罪翻嗰啲舊黨喎， 幫新黨講説話啦。 係啦，咁佢其實我喺度諗佢其實有一樣嘢我都覺得欣賞嘅就係佢唔係真係嗰啲。羊群嚟嘅，一定唔係。如果佢係羊群嘅，咪黐死咗一個舊黨咪得咯。咁佢點會係即係去又得罪舊黨又得罪新黨？咁呢啲人通常係咩人咧？嗱，有一類即係可能係即係個人格唔係幾好啦。咁但係我想象佢應該唔係，佢就係嗰種特立獨行咯。即係佢係真係對事唔係對人。咁所以咪會得罪咗咁多人咯，或者變咗佢兩頭都唔到岸咯。咁呢啲咁嘅特立獨行嘅人，其中一個後果係咩咧？咪就係孤獨咯。個個你都冇一啲真係你嘅朋黨，個個都唔係你嘅朋黨，你係淨係對人，咁你咪好孤獨咯。咁孤獨又翻去我最欣賞佢嗰個《寄城天子夜遊》，就係、是、我就係喺嗰篇裏面完全搭通咗佢嗰種咁嘅孤獨嘅境況咧，即係夜晚得佢一個人，但係又俾佢揾到一個知己嘅時候，佢係幾咁開心咧？即係咦？講下好似講緊我自己喎，真 係啱啊！其實大家都有可能對佢有啲屬於 個 人嘅 投射自己，係啦， 係啦。方方咧， 我覺得卓然你問咗一個好深嘅問題，我其實要再諗一諗，但我就覺得 我覺得佢有趣嘅地方就的確係一個 icon 啦，唔純粹係喺佢嘅時代啦，北宋啦，因為北宋佢已經係好出名啦嘛，個詩文已經係有印刻啦嘛。我係喺度諗緊，究竟我哋點樣去諗東坡呢個人，或者作為一個符號，對於好接近嘅南宋，或者跟接住落嚟嘅清代，甚至乎而家。有咩意義呢？咁啊，即係我哋讀歷史嘅人都係係啦。咁同埋我就喺度諗，因為其實因為黨爭啦，因為原有黨人碑嗰度咧，其實佢係被列入305人之一嚇，即係其實係宋神宗嘅時候就係想燒毀所有佢嘅詩文啊、詞啊，即係結集啊，甚至乎嗰啲繪畫啊，所以可能我哋而家見唔到都可能因為呢個原因啦。但係我覺得有趣嘅時候，點解相隔冇幾耐嗱，宋高宗就又開始要呢一個重建文化啦，咁就開始咧其實。當時咧，南宋一開始咧，宋高宗嘅時候咧，想重建文化嘅時候，修復最多嘅係咩咧？就反而係北宋嘅書畫作品嚇。當然啦，北宋嘅文獻啦，當然都有以前嘅，但係北宋為主。 係啊，所以證明都係好彩有人救得翻佢啦嚇。咁你問我咧，我自己啊都係來來去去，我都係最中意嗰個咁就係洗兒啦。啊，洗兒即係為咗小朋友嘅將來期望有咩期望啦？咁佢裏邊就講啦，遺望孩兒愚且老，無災無望到公卿，係嘛？即係咩啊？太平時代無災無望做官咪幾好咯？係咪啊？個仔蠢啲，個仔老頓啲，反而未必係壞事。大家同唔同意啊？世代如此，下次見。